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97章，作祟之药。面对凌渊的质询，眼前显露原形的司机保镖做出的回应，却依然只有嘶吼与挣扎，仿佛一只无脑的野兽。此番反应倒是令凌渊颇感意外。怎么回事？变回原形后连话都不会说了吗？凌渊望着眼前这只表现异样的蝎妖，眉头微微皱起。他走上前，注视着这只双眼泛红的妖魔，手中渐渐银光漫起。装聋作哑也没用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话音刚落，凌渊的眼睛里忽然厉光一闪，其手心的银光中顿时钻出数条光带，瞬间绞上了蝎妖的身体。剧痛之下，蝎妖再次开始了嘶吼，却仍然没有吐出半个字。哼，还不说吗？如果肉体的痛苦还不够的话，那就对你的灵魂加点刺痛好了。凌渊冷哼一声，手中银光再次闪过，与此同时，蝎妖身上的那些光带也开始如毒蛇般扭动着，像是要钻入蝎妖的身体一般。但就在此时，凌渊的脸色却忽然一变，只见那些银白光带四周忽然闪过了一圈金色妖物，将光带瞬间腐蚀。非但如此，那些妖物竟然势头一转，反向顺着光带朝着凌渊的方向弥漫而去。眼看着就要侵蚀到凌渊的手掌，后者见状赶紧松手，而那串妖物随即便在撤离的光带中消失殆尽。凌渊，怎么了？一直冷眼旁观的叶寒也察觉到了异样，开口问道。傀儡。凌渊盯着那只暴走的蝎妖，眼中满是不可思议。这只妖竟然被剥夺了半数魂魄，已经是个任人操控的傀儡了，而操纵它的力量很不一般，只是稍微触碰就造成了反噬。剥夺魂魄竟然能做到这种事儿？叶寒轻声嘀咕着，似乎若有所思。看来幕后的家伙不好对付呀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想要撬开他的嘴应该是不可能了。凌渊说着收起佩剑，转头看向周文涛身边的叶寒。现在这种情况你打算怎么处理？ 哼，难得配合他演了场动作片，就这么白白放过也太浪费了。先带回去，总有办法从他身上查到情报。 叶寒注视着地上的蝎妖，计划顺利达成使他眼中隐约透出某种异样的兴奋，甚至都没注意到一旁周文涛望着他惊讶的眼神。 叶寒，这到底是…… 哎呀，都差点把您给忘了。 一寒一拍脑门，似乎才刚想起旁边还有个周文涛存在，转头笑道：“ 真是不好意思啦，小周周，本来不想把你扯进来的，今晚的事儿，你能不能就当没发生过？” 周文涛望着嬉笑如常的一寒，甚至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短短数分钟内发生的这一切让他的脑袋一时间有些混乱。 其实呢，我这次回国可不仅仅要收拾我家那堆烂摊子， 叶寒看着那只狰狞的血妖，伸手摘下发间的头箍，凌乱的刘海顺着丝丝细雨垂在眼前，掩盖着其后那双冰冷的眼眸。 我那独眼老爹死得不明不白，你觉得我会就这么善罢甘休吗？ 说话间，寂静的沿海公路上隐约传来了阵阵警笛声。凌渊看了眼前方护栏上那辆被炸成废铁的豪车，开口说道， 这次动静闹得有点大，身后的家伙们快赶过来了，我们得快点离开这儿。 说着，凌渊便转身走向那只被符咒束缚的蝎妖，伸出两只手指比划着什么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似乎是想用法术将蝎妖带走。而一旁的周文涛则是定定地望着那只狰狞的妖怪，眼前的诡异情形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某段记忆，他甚至感觉自己的脑海深处似乎有某种东西正在蠢蠢欲动，渐渐钻出。 妖怪，这世界上还存在着妖怪，但我为什么好像早就知道了似的。 一阵掌痛再次在脑袋深处炸裂，那一瞬间，一幅幅奇异的画面顿时划过周文涛的脑海，细长的身体，黑色的鳞片，锋利的獠牙，一些似人非人的怪物形象，伴随着发自内心的恐惧从周文涛记忆深处浮现了出来。而伴随着这些记忆碎片的，是一个将他从怪物口中保护下来的娇小少女身影。 呆子，别愣在这儿，快跑。 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少女声音从周文涛的脑海中回荡着，而对方的相貌却始终模糊不清，只留下一片空寂在心中肆意流淌。周文涛喘息着，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爬起，眼神有些涣散，而旁边的叶寒则开始掏出手机打起了电话。此时的两人似乎都没注意到，在离他们正上方不远处的一块金属广告牌，此时正像在被什么所拉扯似的渐渐脱开，摇摇欲坠。 小心！ 凌渊率先察觉有异，立即中断了施法，抛下西腰转身跃起，将坠落的广告牌凌空踢开。但就在同时一刻，一团蓝色火苗突然从大道旁的树丛中飞出，只是这次的目标并非叶寒，而是冲着那头蝎妖直扑而去。激烈的惨叫声顿时回荡在大道上空，就在那蓝色火苗接触到蝎妖的瞬间，冲天的蓝色烈焰便在蝎妖身上猛烈迸发，而那可怜的傀儡蝎妖就在那蓝色火焰中转眼化为了灰烬，消散在了微风之中。 这货难道是？可恶！ 凌渊脸色一变，转头冲着火苗袭来的方向，却只看到一道黑影从树丛中一闪而过，待到他追上前，却已不见了那道黑影的踪迹。 去哪儿了？ 凌渊咬着牙，满脸不甘地四下张望着。而在这时，他忽然发现前方地上似乎掉着一块晶莹的物件。凌渊蹲下身，小心地拾起地上这枚小巧的红宝石耳坠，眉头不由一皱。而与此同时，前方开始隐约传来了些许的人声，似乎是被惊动的警方已经到来。 刚才那火到底是？ 周文涛终于从先前的震惊中回过神，忙不迭地跟着叶寒追向前，却见凌渊已站起身， 将拔出的长剑收回了剑鞘。有人暗中杀人灭口，可惜被那人跑了。 凌渊说着，抬头望了眼炸成废铁的豪车残骸，又将视线移向远处闪烁的警笛。 他们快来了，这里的证据得赶快收拾掉，你们准备一下。 周文涛一脸迷茫，不知凌渊所谓的准备到底是什么。而一旁的叶寒则已淡定地从衣袋里掏出了两团什么东西，塞到了耳朵里。砰的一声，前方那辆被撞毁的豪车再次发生剧烈的爆炸，掀起的冲击波在一股银色狂风的辅助下卷起汽车残骸，将瞬间即推进茫茫大海。而猝不及防的周文涛顿时受到波及，随即耳鸣四起，应声倒地。周文涛捂着耳朵挣扎地看向前方，在摇摇欲坠的意识中，他只觉得自己似乎被谁背了起来。叶寒与凌渊琐碎的话语在耳畔隐隐约约飘荡而来。 被他知道那么多事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他不会说出去的，我相信他。但他这次被牵扯进来，可不仅是被他们抹除记忆那么简单了，恐怕 抹除记忆。 剧烈的头痛又一次爆发在周文涛的脑海，在记忆碎片的缝隙中，他似乎窥见了一轮血月，以及一名在月色下端坐在自己病床前的青发少女身影。 你是？ 视线渐渐归于墨色，周文涛的意识也随之模糊，最终坠入了昏迷的沼泽之中。 接到警报无期，公路损毁八处，爆炸引起的恐慌还差点惊动媒体，所幸被及时拦了下来。 云兰站在陆静怡跟前，将一大叠资料毕恭毕敬地放在了面前的办公桌上。 其他一些后续的处理还在进行中，只是因为这次的动静太大，连市长办公室和警务司那边都打来了抗议电话。看来昨晚叶家少爷引起的那场闹剧全都算在了我们头上。 哼，叶寒这小子不但现场销毁了证物，还提前对路旁的监控做了手脚，看来心思还挺缜密呢。 陆静怡拿起资料扫了一眼，平静地笑道， 恐怕他也早就料到我们在没有证据下无法指控他，所以才那么有恃无恐地让我们替他善后，顺便背黑锅呀。 但如果这件事真的是他早有预谋，那事情的性质就变了。 云兰的眼中自有忧色， 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当时发生了什么，不过从现场痕迹上看，这次的事件与之前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几起案件一样，有傀儡妖魔作祟的痕迹。 云兰说着翻开手中另一份文件，放在了办公桌上。 自从当初施鸠的暗影游戏事件开始，被夺魂的傀儡妖作祟事件异常增多，即便我们抽调各地人手到处灭火，此类势头依然止不住，而镇魂师的调查也没有进展。只是奇怪的是，比起当初暗影游戏事件，最近这些事已越来越不加掩饰，因此政府高层那边怨言也不少。 不过最近几起事件造成的伤亡很有限，与先前暗影游戏事件与岩秋山事件相比，只能算是小打小闹。那名幕后者到底想做什么呢？陆静怡翻阅着报告思忖道， 就算是小打小闹，还是对我们这边人手造成了极大的压力， 现在就连后勤部门都被临时抽调参与灭火，再这样下去，局势怕是要失控，必须赶快抓到那名神秘的幕后者。 云兰正色道， 而如果这次的事件是易涵有意而为之的话，那他与事件幕后牵连的程度要远超我们的想象，再结合之前袁秋山事件中的黑铁场景，我认为展开对叶家的调查已经刻不容缓。 但我们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叶家参与了这一系列事件，你应该知道，以他们的背景，没有确切证据的话是动不了他们的。 陆静怡冷静地说道，可是难道就要白白放过他们吗？ 别急，昨晚的事虽然没有留下物证，但却有一个可能的人证存在，说不定我们可以从那个人身上得到新的情报。 人证？ 是的，根据调查，昨晚事件发生时，除了叶寒与他的侍卫，其实还有一个人在现场。 陆景怡说着， 伸手推了推脸上的单眼镜片，转头看向那名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青发少女，开口说道， 不过这件事你真的打算亲自去查吗，青羽？ 是的，首领。 青羽的声音透着坚决， 我会亲自从周文涛那里拿到情报。